专携带可作伤人的物品，同课堂或者是其他活动有关。阿富汗塔利班接近完成组建新政府，外电引述塔利班消息人士话，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政治办公室负责人巴拉达尔将会领导新政府。至于已故创办人奥马尔的仔雅各布，亦都会担任新政府的高层职位。有塔利班成员透露，组织所有高层领导人已经抵达首都喀布尔，不过发言人说，原先预计星期五的午土之后宣布的新政府要押后到最快星期六才公布。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和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副主任哈纳菲通电话。吴江浩说，中国一贯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哈纳菲说，塔利班愿意继续致力发展亚中友好关系，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中国利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0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172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9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8元，跌8元；美团244.8跌8.8；阿里巴巴164.9跌6.1；李宁99.9跌3毫；招商银行66.05冇起跌；快手90.15升1.8；港交所487.6跌10.8；中国平安60.35跌3毫；友邦保险92.7升5仙；比亚迪股份254.4跌7.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751，瑞士法郎8.502，澳元5.777，加元6.197，新西兰元5.54，欧元9.228。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8点，升584点。港金现价报167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1.26美元，卖出1811，刚转咗系18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落山道。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而家送皇台道近住香港飞行学飞行总会那段是相当之挤塞的，影响到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都是有车龙，排到去近佛光街桥底。

嘅檢疫咧，就唔需要即係好似其他嘅地方嚟香港嘅人士咁嚴格啦。咁但係咧，因為之前啊有疫情嘅關係啦，所以咧其實喺8月5號起咧已經暫停咗廣東省以外嘅回港二計劃啊。而大概喺即係五六月嘅時候啦，政府所曾經講過嘅，想推行一個來港二，即係俾咧唔係香港永久居民，即係容易啲嚟到香港嘅呢個咁嘅計劃咧，亦都咧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係暫停咗啦。嗱，咁但係咧日前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接受內地傳媒嘅專訪嘅時候咧，佢又有一個咁樣嘅説法，佢就話咧，其實即係上海嘅朋友，因為佢接受嗰個專訪咧就係上海嘅媒體嚟嘅，佢就話上海嘅朋友咧嚟香港咧唔使等兩地通關，咁佢亦都話咧。即係回港而呢個嘅計劃咧，係會有機會令到喺上海嘅香港人咧免檢疫咧翻嚟香港嘅。咁另外政府亦都會盡快推出咧非港人嘅來港而計劃，先導計劃咧喺廣東，其後咧就可以延到去上海。咁林子欣其實呢個嘅建議或者係呢一個嘅睇法，似乎係咪都應該係商界好期望嘅一個睇法咧？ 嗱，其中一個咧，可能有人會諗，會唔會受益嘅即係行業咧，就係呢個旅遊嘅界別啦。咁因為咧，林鄭就似乎咧就想把握即係十一黃金週呢一個時機咧，就希望係可以推動呢一個來港二嘅。咁啊，不過咧，即係對於本港旅遊業嘅幫助有幾大咧？嗱，因為內地旅客咧根據呢個來港二嘅安排嚟香港咧，咁就理論上都係可以豁免強制一個即係長的檢疫期啦，咁但係咧吸引力亦都好視乎咧，就係呢啲內地旅客，我翻去內地嘅時候，其實係咪又需要檢疫14至21日咧？咁如果要嘅話，咁內地人嚟香港旅遊嘅誘因又有幾大咧？或者會唔會只係吸引到一啲譬如好必要嘅商務啊或者探親嘅人士嚟香港咧？咁所以咧喺嗰個經濟上面咧嘅帶來嘅貢獻啊，呢個係其中一個角度可以睇嘅。咁另外除咗行政長官之外咧，其實田北辰咧都有一個倡議嘅，咁啊關於咧即係廣東省咧就局部同香港通關啦，因為佢嗰個理由咧就係如果我哋用成個省或者全國層面咧去考慮通關嘅話咧，咁可能咧我哋要一至兩年啊，即係先至可以完全做到通關。咁但係如果我哋諗係局部得唔得咧？即係譬如廣東省某一啲城市同香港通關，就再加上一個可能有效期是兩個禮拜的一個叫粵港健康碼，就方便可以追蹤到一些確診的源頭的話，是不是又有條件去通關呢？樣不過田北辰提到那個粵港健康碼都需要有四項條件的，陳燕平。 是啊，他那四項條件呢就是包括了要接種了兩劑疫苗，也都要有驗出有足夠的抗體，過去一個月呢是沒有外遊記錄，也都持核酸檢測是陰性的，拿到這個健康碼的人士呢就可以出入境是豁免隔離了。不過呢也都必須要留意啦，即是這個是即是香港的方面的建議和看法啦，但是內地的方面他們又會怎樣去看呢？因為就算譬如如果我們以香港人在深圳回去深圳為例，其實呢現在都有一個呢叫做7+7+7的一個入境的隔離模式的，即是說呢是頭七日就酒店隔離，跟住居家隔離七日，另外七日咧就係健康監測。呢個係八月中開始咧喺深圳咧所採行緊一個香港人入境嘅隔離措施嘅。咁所以其實香港提咗呢啲嘅意見同睇法，個關鍵位會唔會都係在於內地嗰方面點樣睇邊啲嘅追蹤疫情嘅方式先至係比較穩妥穩陣咧？1872311，不如咧一陣間我哋請嚟一下相關嘅倡議嘅議員同我哋傾。傾佢哋嘅睇法，你亦都可以同我哋讲讲，即系而家因为香港同内地始终无论系即系嚟到香港或者系翻到去内地咧，都有一啲嘅检疫嘅要求啦。会唔会令到你系个生活上面构成一啲嘅不便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9月3日。朝早10:09，新学年有大约60间小学小一缩班， 教育局话要到月中先至统计到小一学生人数，再检视点样应对。局长杨润雄 都唔系净系一个小一嘅问题噶啦，唔同嘅级别都可能有啲学生跟个家庭一齐离开香港。譬如今年九月、十月嘅时候，我哋知道啲数字嘅时候，再去谂一谂，万一真系因为系个移民潮而影响嘅，我哋应该用啲咩措施？ 立法会审议修订国旗及国徽条例，政府话如果国际学校要升挂其他国家国旗，需要同时将中国国旗置在中心较高位置。教育局副秘书长陈慕颜： 如果想升挂其他国家的国旗，需要同时升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置于中心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 中午十二点， 我是航天员汤洪波，现在由我来介绍一下这次空间站开展的实验。 中国太空站系统建设座谈会在湾仔会展举行，出席人士用视像同航天专家对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希望出席活动的青年可以得到启发，勇于探索。 我希望出席座谈会的香港青年人能够通过今天的活动得到启发，怀着开拓未来的梦想，学习航天员的精神，在科研路上不怕失败，勇敢探索。 本港新增四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患者全部来自菲律宾，并且完成接种两剂疫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再讲一次，回港易计划就是方便香港人由内地回来香港的时候可以豁免检疫。但是8月5号起，特区政府已经是因应早前内地的疫情是暂停广东省以外的回港易计划。至于来港易计划，就是想方便内地的旅客来到香港，如果他是持一个阴性的检测结果，来到香港就可以豁免检疫，但是每日就设上限名额的。不过要留意，其实这个来港易的计划都是未能够实施到的。而家政府就都是话想尽快推出先导计划，会在广东，其后就希望可以延至上海。这个是早几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内地的上海的媒体的访问的时候所透露的一个方向来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实政原卓的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你好， 田北辰，我哋喺讲你嗰个嘅倡议之前咧，不如先讲讲啦。特首佢所建议嘅就系，亦都希望咧喺来港易计划咧，除咗系广东做一个先导之外咧，都可以延到去上海。你对于呢一个嘅做法，即系有呢一个建议，乐唔乐观咧？ 我认为咧，而家最好可以同广东省尽快倾，就唔好成个省倾。 嗯， 应该就逐个城市倾，同埋咧摸住石头过河，同埋我当然希望系双向噶啦。 嗯， 咁即系我嗰个做法咧，就系唔系净系内地人嚟香港来港而，而系我哋想去都系回乡而。咁但係只不过呢，佢呢就讲到完全冇条件，打针都唔使提，都冇提打针，係咪纯粹话验测咋嘛。咁我觉得好大问题喎，如果我哋个个都深入民间知道原来打针係重要嘅。 嗯。 咁如果你话取消晒所有嘅隔离，纯粹係信佢嘅话，咁除咗驗測佢有冇呢個病毒，我覺得無論點都係應該接種咗兩劑疫苗。 嗯。 再進多一步咧，就驗埋抗體，因為事實上有好多人打咗疫苗冇抗體噶嘛。 嗯。 同埋隔咗一段時間咧，講真，打疫苗同唔打疫苗根本係時間性嘅嘢。你唔係話打咗兩劑疫苗就十年都 OK 噶嘛？ 嗯。 係咪？你所有疫苗都有個有效期噶。咁你當你跌到唔有足夠抗體水平嘅時候，咁咪要再打囉。咁即係我個建議呢，就係話兩地啲人都可以 即係唔使檢疫。咁但係呢就個條件就要打咗兩針，跟住就驗埋抗體，同埋最緊要最緊要過去三十日冇外遊記錄。 嗯， 因為而家你諗下啦，今日菲律賓又有啦， 係 咪？總之如果你任何人入嚟香港，我同內地通關入嚟香港呢，今日我都防不勝防，因為日日都仲有輸入個案。咁所以唯一一個方法就係話要一開始就係俾一啲喺過去三十日冇外遊記錄嘅人，咁所以佢翻咗嚟咧，佢有咩嘢都出即係查出曬啦， 嗯， 係咪？咁內地人出咗門翻去內地都係三十日之後嘅事，先至可以同我哋即係通關。 嗯， 咁嘅情況之下，我就話出一個叫做粵港嘅健康證。咁粵港健康證係點咧？佢有曬你嘅行蹤嘅，知道你去邊嘅。诶，咁嗱，香港人拿住粤港通入去内地咧，因为内地而家直情喺广东省，你已经做到大部分嗰啲咁嘅消费咧，你冇呢只嘢咧，佢会招呼你噶嘛。咁所以佢系知道你 exactly 去咗边。如果我同深圳系通嘅话，我离开咗深圳行唔去，走咗去东莞咧，我饿死嘅啫。 嗯， 即系我买唔到嘢，做唔到嘢噶嘛。咁首先佢可以确保城市同城市是透过呢个计划可以做到的。但只不过内地人嚟香港呢，讲真呢个粤港通我哋香港点实施呢？因为我哋冇香港冇强迫性，强迫性你一定要拿住呢样嘢去买嘢嘅，呢个就係要内地要信我哋啦。 嗯，内地信我哋即係个意思係点样 執行法？内地，内地要信香港人，如果真係不幸带咗佢入去，佢追唔追踪到呢？透过粤港嘅健康证呢，佢追到嘅。但係内地要相信佢嘅人嚟咗香港，会唔会带咗啲病毒返去，而佢去追踪佢到底喺香港去过咩地方呢？咁就要佢信我哋啦。 嗯。 因为而家就正正就棘住呢一环，係上面不嬲担心嘅。 嗯。 佢上面可以做到你冇呢个证啊，你就咩都唔使做，你差唔多饿死咁滞。咁所以变咗你，佢一定会知道你去咗边，同埋佢局限你喺咩地方嘛。 嗯。 但係佢嚟咗香港，佢唔知呢个人喺香港去过边度。如果呢个人返去带咗啲嘢返去，佢查唔到喎，佢要靠信香港政府喎。 嗯，系嗱，因为咧头先田北辰，我同阿林志恩去倾嘅时候咧，都提 港而都会有呢个考虑。 系啦，嗱，即系我哋我同林志恩倾咧，其实都讲到即系内地政府嗰个嘅取态嘅，特别如果你系香港人又或者系即系佢嚟到香港啦，咁但系如果翻去要去到再隔离嘅时候，效果都系一般嘅啫，吓。 系啊，同埋另一样就系你会建议会唔会香港首先已经有一个类似健康通行证咁样嘅措施，然后先至再考虑同内地去接轨啊？还是你认为系喺开关嘅前提之下，其实应该系同内地去通咗先，先至再喺香港实施，个次序应该系点样？ 你喺香港要全民拿住一个咁嘅证，强迫佢哋去到边度买嘢都用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到今日啊，你嗰个叫咩啊？我成日都叫、那个 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都做唔到啦。OK，、我见到有啲地方做，你唔做佢又唔理你咁样样。OK， 咁所以同埋唔系度度地方都系坚持呢样嘢噶嘛。咁、所以而家最紧要就系话香港人去咗内地，佢系清清楚楚追踪到你去咗边。如果我逐个逐个城市，佢系可以足够安心咧，我呢个人如果系同深圳互通，佢就去唔到东莞，去唔到广州。 嗯。 但系佢哋而家担心嘅咧，就如果佢有个内地人翻咗嚟，嚟咗香港，跟住翻去嘅时候发觉确诊，佢要追踪翻呢个人喺香港点点点嘅时候 ，OK， 嗰个成个历史，佢就冇法子知啦。咁而其實香港政府都未必有法子知喎，係咪？咁、所以追蹤呢個人呢就比較難啲㗎啦。咁、但而家就係話佢要信我哋嘅內防做得好好，但係我覺得我哋特區政府已經證實咗俾全世界睇呢，我哋內防係做得好過外防好多嘅。 嗯， 我三個月除了8月17有單嘢係一個國際機場貴賓室有個人，咁應該都係同輸入有關㗎啦，係咪？喺機場 之外呢，我三個月自從 天水圍個家庭喺唔知六月七號定幾時呢係源頭不明呢，我哋都冇。咁所以我哋而家暫時呢喺本地追蹤同埋內防呢，我覺得係考非常之高分，應該有機會呢佢哋上面信我哋呢就唔會帶咗啲嘢入去。 你的建議呢就是要去傾同內地通關的時候，就希望用一個城市作為單位去通關，就不是去要看全個省、或者全國做基礎。那也就是說呢，有些城市我們會嘗試去先試先行的。那你認為我們應該用一些什麼的標準呢，就是同內地的一些城市去傾，就是幾時通關，或者接種率、還是經濟關係？ 香港今天最息息相關就是深圳。是不是你所有任何人想回鄉啊，或者點點點啊，深圳其實好多時啲業務啊、各方面啊、兩地交流都係深圳，係咪？所以第一件事，我哋應該試咗深圳先。咁如果試深圳嘅話咧，我哋就有一個叫做可能深港嘅健康證啦，係咪？咁大家都 check 住曬嘅。咁我嘅意思咧，就即係話呢個證咧，又唔好話为期半年三个月，因为你真系唔知佢走咗去边噶嘛。你为期两个礼拜已经好够噶啦。 嗱，田北辰啊，唔好意思，因为就嚟新闻啊，不如新闻之后咧，继续同你倾多阵咧，睇一睇你嘅建议同睇法，好唔好吓？好，1872311可以打嚟倾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证实，截至今日，本港录得涉及变种病毒的确诊个案有三宗，属于喵变种病毒，即是 B1621 的个案，分别来自哥伦比亚和美国。另外，本港今日新增四宗输入确诊个案，全部是菲律宾外佣，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同样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初步确诊少过五宗。四宗个案都是今个月一号坐航班 5J272 抵港，而卫生防护中心删除五宗同疫苗病毒株污染相关的确诊个案，一宗是住在大围美田村美停楼的地盘工人，曾经在元和路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另外四宗曾经到访海怡半岛张永发医生诊所。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有12112宗。政府朝早派员到早前被列入强检的愉景湾官下楼执法，检查125人的检测报告，发现15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已经向他们处于定额罚款5000元和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他们在指定期间内接受检测。不遵从强制检测令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5000元和监禁6个月。一名住在官下楼的68岁男子，上个月底从英国抵港之后，在检疫期间确诊，官下楼等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前年11月11日，中大二号桥案，5名中大学生刘俊旭、傅海晴、高子斌、陈力色和许宜尊被裁定暴动及身处非法集结时使用蒙面物品罪名成立，其中2人另外被裁定管有攻击武器罪名成立。区域法院暂委法官裁决的时候说，刘俊旭在情况混乱之下仍然走向二桥方向，并着上防毒面罩等装备，阻止警员识别，行为同他表示离开。行为同他表示希望离开的想法不一致。法官又说，另外4人没有选择在示威者第四次冲击之前或者期间离开，装束同其他示威者类同，属于有意图透过身在现场以鼓励其他示威者作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唯一推论是参与非法集结。法官又说，没有证据显示傅海晴和许宜尊携带可作伤人的物品同课堂或者其他活动有关。 港大法律学院和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研究本港虐待动物情况，团队研究超过300宗个案，发现大部分对动物造成身体创伤或者疏忽都是涉及主人或者家庭成员，受害动物以狗只为主。团队分析由2013年至19年的300多宗虐待动物个案，当中以动物身体创伤和疏忽照顾或者是弃养占最多，其余包括向动物落毒和大量囤积毒物等。有两宗的个案，当事人收集超过100只动物，并将它们放置在所谓的救援收容所。收容所接受动物以换取捐款，狗只开始进食同类求存。团队建议制定收容所牌照法例，引入对动物的谨慎责任，完善现行反虐待法例，监管美容院、动物训练员和寄养设施，以及禁止慈悲放生野生动物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讲一个道路工程，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去葵涌方向近关门口街，因为道路工程慢线暂时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的，龙尾在荃锦中心对开，龙尾就在荃锦中心对开，就是青山公路荃湾段因为道路工程去葵涌方向近关门口街一段的慢线封闭，龙尾在荃锦中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明爱医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开始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三圣。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龙尾在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匡所唱的《新一天》的。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们都是追梦的，希望我们香港的运动员永远都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做好自己的本分。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啦田北辰咧倾紧咧，佢有一个系叫局部通关嘅建议嘅。咁啊，主要咧就系话即系一个向通关嘅人士过关嘅人士咧发出一个两星期有效嘅粤港健康码。咁申请者要符合咗四项嘅要求啦，包括系接种两剂疫苗啦，验到佢足够抗体啦，过一个月冇外游嘅记录啦，持核酸检测属阴性咧，咁佢攞咗呢个健康码咧就可以出入境咧豁免隔离，亦都提倡咧就系香港系同一啲嘅城市咧去到倾，而唔系同成个省咧去倾。佢初步建议咧就系先喺深圳同香港实行嘅。咁不过佢头先都好强调咧，就系都要系内地即系信香港咧，就系来到香港嘅人士啊，佢嗰个行。行踪咧系可以追踪到嘅，咁啊继续请翻阿田北辰翻嚟先。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头先咧都同阿林志恩一齐啦，就倾到一个问题啦，就系你建议系同深圳咧先行啦。咁因为香港同深圳嘅往来就比较密切啦。咁但系其实有冇一啲嘅客观标准或者系准则咧，去到决定到底应该同边啲嘅省市去行先咧？譬如佢当地嘅疫情嘅情况啦，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好大嘅考虑点啊？ 嗱。佢而家我所理解咧，廣東省入面咧，全部佢係區區都喺度管制緊嘅。 係， 佢亦都廣東省嘅人去第二個省啊啲區咧，佢都有記錄啊有剩嘅。 嗯， 咁所以我覺得咧，應該無論點咧，都係同廣東省先，因為如果你有咗呢個證咧，佢哋先至會安心。佢會得追蹤到嘅，而家最大嘅問題，佢有法子追蹤到你去過咩地方？如果你出事啊嘛，呢個不嬲都係最緊要嗰樣嘢嚟嘅。 係， 咁當然有啲人話你唔使健康碼都可以追蹤到，咁我唔知啦。咁既然佢有一個咁嘅健康碼，而又去到邊喺內地都一定要 show 呢樣嘢出嚟，先至可以收入消費啊做嘢嘅。咁我谂唔到仲有啲咩方法可以追踪到咧？如果唔系靠呢样嘢， 咁但系我谂商界亦都期望咧，即系个通关唔系净系行咗去广东省啦，亦都可以去到其他一啲比较即系密切嘅城市，譬如上海咁样，可能都系一个即系大家都好想可以同佢通关嘅地方。 如果你话离开去到第啲地方，就睇佢本身嗰个规管系点咯。 嗯， 因为佢哋其实最惊。就是我哋香港人入咗去之後 ，OK 帶咗，如果不幸真係確診帶啲病毒入去，追蹤唔到嘛。咁所以任何城市管制得嚴嘅，佢有呢個咁嘅追蹤嘅方法，我哋可以同佢掛鈎，互相認可嗰啲咁嘅資料嘅話都得。但我嘅意思，點解一次過就要做咁多呢？ 嗯， 點解唔係逐個逐個做先？ 嗯， 咁我梗係揀個。目前我認知最高疫苗接種率、最低確診個案嘅地方啦，咁我咪諗到深圳咯。 係， 嗱，我想像到咧，即係實行局部通關之後，可能另一個 因為仲有一樣嘢話，你而家廣東省以外咧，其實而家香港覺得佢哋，尤其是有幾個城市啊，中風險區啦，其他全部翻嚟啊，係咪都係仲係要14日嘅？即是家居的、哦、 嗯， 啱啱是广东省先不用的嘛， 嗯， 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试任何城市一定是跟广东省试的，如果不是你咪自打嘴巴，咁你点同其他啲市呢？因为你仲有另外一个政策在度实行緊的嘛， 是。 咁另外咧，我就想象到，即係如果有局部通关的话，其实我哋可能都有一个类似即係熔斷機制，即係去判斷幾時去收緊或者放寬呢一個同內地嘅入境安排。其實你嘅 呢啲嘢 想象之中， 嘢就不言而喻啦。呢啲嘢一日24小時隨時都可以熔斷啦。 或者咩標準即係先至要熔斷呢？ 哦，咁呢個都係睇嗰個地區本身，如果有確診嘅時候，佢哋點睇呢個就即係。 即係好難話雙方同意一樣嘢㗎。 嗯， 如果香港人上去真係有幾單嘢確診嘅上面要做嘅，咁都冇法子啦。佢話幾時就幾時咯，或者內地有人嚟到香港係咁， 係 啊，咁所以呢啲都係單方面，係基本上係睇嗰個有確診個案嘅地區 ，OK， 佢自己嘅決定。 嗯， 都冇可能话征求对方嘅同意噶啦，我哋香港融入咗英国，唔都问佢咩？ 系嗱，Timerson 啊，我想问，即系你有冇知道，即系内地嘅官员对于呢一类嘅建议咧，其实佢哋嘅态度或者佢嘅取向系点样？又或者佢哋对于通关呢个问题嘅个态度取向系点样噶？ 内地最怕就系冇限制，一次过搞到好大。 嗯， 因为香港不嬲系一个。咩都要講公平啊！即係嗰啲咁嘅地即係所謂個文化啦。咁所以咧，我先至提出咧一個叫做局部局部。你諗我戴咗幾多個頭盔？ 嗯、 首先係指定一個城市，跟住又兩個禮拜，跟住就仲要打曬針，同埋我仲有一樣嘢咧，我之前冇講嘅，就係仲要限額添啊！一開始嘅時候咧，你唔係幾廿萬人嚟申請，你都俾佢嘅喎。 嗯， 我而家谂紧咧，系有个1000个限额嘅位， 嗯， 俾港人上去同埋俾佢落嚟。咁如果每人上去有14日嘅，即系嗰个有效期嘅话咧，咁即系顶晒笼 ，at any time 得14000港人喺深圳嘅啫。 嗯， 咁深圳落嚟咧，亦都系得14000内地人喺香港嘅啫。咁、嗯、如果你系一开始嘅时候由两个礼拜。跟住限住嗰个申请嗰个人数嘅话咧，我觉得就个保障系足够。老实讲，同任何一个专家辩论咧，我都觉得可以，即系某程度塞住把口啊！呢个头盔都几个噶啦，已经 系好啊！喂，多谢晒你啊，田北辰，倾到呢一度啊吓，唔该晒。田北辰咧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就提出咗佢一个香港同埋广东省啊，主要咧系想喺深圳咧先实行嘅一个局部通关嘅建议啦。咁不过就要靠咧健康码。其实林志恩，如果我哋睇咧健康码咧，如果喺个基建上面咧，香港系已经完成咗噶啦，因为就算系譬如即系睇翻。資料啦，七月中咧，創科局咧已經喺立法會嗰度答過咧，就係話港版嘅健康碼咧，舊年年中啊已經係研發完成，能夠同廣東省咧同埋澳門互認，亦都係會記錄咧使用者嘅核酸檢測啊、疫苗接種記錄啊。如果一旦咧係兩地可以通關咧，就可以開放俾市民申請。即係話基建喺度，爭就爭在到底啲政策係點樣行法咯。 嗯，咁另外亦都係條件上面咧，就同我哋其實上年嘅時候咧，都亦都有人討論。讨论过健康码呢个措施嘅，咁不过上年我哋讨论嘅基础就系用一个核酸检测嘅基础去讨论啦，咁而家咧就系用一个疫苗嘅基础去讨论，咁似乎咧亦都有一个条件上面嘅分别嘅，即系除咗头先你所讲一个硬件啊或者技术上分别之外，咁我哋接种率亦都高过即系上一年啦，上一年亦都未有疫苗呢样嘢啦。 嗯，1872311，大家对于通关呢个问题有咩意见同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个发音嘅问题，就系 th 音，因为我哋以前都讲过几次 th 音系点读噶啦。今日想讲嘅咧就系当个 th 音即系字尾嘅时候，我哋点样读？因为好多时候咧，尾音咧，我哋好多香港人咧都系读得麻麻地。嗱，先温习一下 th 音点读。th 音咧系轻微，唔使咬住嘅，轻微将条脷尖个噔噔放喺上面嗰排门牙嘅轻轻嘅下方，就唔使咬实嘅，只需要放喺下面，跟住让空气自然地流出。听一听好细声嘅个音。就可以啦，好似我哋读 think 咁啦，就字头啦。好啦，字尾有 th 有咩字咧？譬如我哋话信仰啦 ，faith。飞完之后，轻轻将条脷尖移上去头先我哋讲嗰个位 ，faith 就唔使用太大力去咁样嘅，亦都唔好压得太实。如果唔系咧，空气就流唔到出嚟噶啦。所以 faith 或者 FAITH 咯，头先嗰个系我哋 PATH 一个道路啊 ，path PATH path 完之后整个 TH path OK worth W O R T H worth W O R T H worth 或者 mouth 或者 month OK 咁大家练习下呢一啲字啦，俾个例句大家，譬如我话 it's worth a lot of money， it's worth a lot of money， worth T H M 楞埋后面嗰、那个就 worth it， so it's worth a lot of money 呢样嘢咧系值好多钱嘅。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到底呢旅游业界对于呢啲局部通关嘅建议啊，系觉得会唔会帮助到旅游业嘅复苏咧？不如我哋揾旅游业界嘅朋友同我哋倾倾啦。电话旁边咧，即刻请嚟旅游业促进会嘅总干事崔定邦啊，崔定邦你好。 大家好啊，各位下午好啊，系 吓嗱，我唔讲咧，阿田北辰嗰个建议先啦。咁首先咧就讲咗，即系有一啲嘅即系消息就话啦，广东省以外嘅回港易计划咧，政府都系想咧尽快恢复嘅。咁亦都咧系希望来港易嘅计划咧，可以喺广东率先做一个先导，然之后就推广到去上海啦。咁你觉得即系呢啲嘅计划对于香港嘅旅游业会有几大帮助？ 我想个情况咁嘅，咁咧，呢啲措施啦，即系俾内地人啦，或者俾我哋喺香港嘅居民喺内地翻香港来港易又好，回港易都好咧，咁咧其实实际个作用咧，对旅游业咧，始终都系好有限嘅，因为始终冇乜旅客咧，即系话佢嚟香港玩，咁咧即系为咗玩啦，而咧落嚟香港，因为而家内地仍然对香港都系一个检疫嘅隔离，少则14日，多则21日噶嘛，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始终都系有一个好细嘅限度啦。但我自己觉得呢啲措施都系好嘅，因为冇呢一步就唔会再有下一步啦。同埋有一啲必要嘅人员，好似即系倾生意啊，或者好似我哋自己嘅生意 partner 咧，即系佢而家落嚟香港，即系可能都需要一啲即系检疫安排，即系来回讲紧咧，其实可能成个月咁样，即系完全系大家系做唔到生意咯。所以有一啲即系来港易嘅措施啦，即系令到咧即系内地嘅居民嚟香港系可以豁免检疫咧，呢个或多或少一个好嘅开始咯，系。 嗯，好嘅开始，但系对于你哋成个嘅业界，似乎我听你咁讲咧，帮助唔系好大嘅啫。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讲少少业界而家咧，即系最新嗰个情况啦。我哋自己今恰巧啦，今日咯，我哋其实业界啦，我哋一啲巴士公司同埋旅行社业界，我哋自己都写咗信咧，写咗封公开信俾行政长官，我哋同行政长官表达咧，即系我哋亦都需要咧，即系其实系尽快系恢复通关啦。咁咧，因为实在咧，亦都因为其实我哋做生意嘅，我哋同可能同银行之间有好多啲按揭，咁啲按揭嘅安排，例如可能系公息唔公本咧。又到期啦，时光真係飞逝啦，咁呢政府喺三四月嘅时候做嗰啲动作，但唔觉有半年啦咁样。咁如果我哋即係再唔通关嘅话，或者冇一啲财政嘅担保啊协助嘅话呢，其实个行业呢係会随时大家想象唔到，随时係会喺一两个月内呢成个行业会崩溃囉，係。 嗯，咁另外都有一个问题想问嘅，就是因为过去咧就有啲讲法咧，就是话香港要同国际去通关啦，以及咧同内地去通关咧，其实好难同一时间做，因为当你即系可能放宽对于外国嘅一啲入境安排嘅时候咧，就有可能会增加啲输入嘅个案啦，咁就可能会变相减慢咗即系香港同内地通关嘅步伐。咁但系另一个角度睇咧，就有一啲嘅议员会认为，要同内地通关咧，其实个主动权唔喺我哋手上嘅，咁不如开放咗国际先啦。其实你哋业界咧点样去睇即系内地通关先啦，还是国际通关先咧呢一个问题咧 ？OK， 嗱，我谂业界咧，其实我哋亦都。其实大家都会面对现实嘅咁样，咁咧喺呢个问题上面咧，似乎系咧因为其实恢复通关一个正常嘅通关，唔单止净系我哋咧，即系旅游业受惠嘅，社会民生都受惠嘅，所以其实大家好现实客观摆喺眼前咧，我哋尽快能够同澳门或者其实同内地咧系可以恢复通关，呢个系除咗系现实嘅考虑之外咧，亦都系咧即系比较可行嘅做法啦，系。 所以我哋會傾向咧，特別我自己作為咧，即係訪港旅遊業，即係我哋即係特別做入境嘅，我哋好明白咧，即係同需要盡快同內地咧係恢復通關，呢個係最快能夠急救到個行業嘅方法咯，係。 嗯，嗱，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你頭先提到啦，近來即係行政長官就住嗰個施政報告都有做一啲業界諮詢工作啦。咁我諗旅遊業咧，其實最受惠嘅情況，當然就係講緊你可以接待一啲旅行團嚟香港啦。咁業界有冇建議就係譬如用一啲可能譬如預步行程嘅方法，即係可能一團人入同一團人出，去逐步去開放兩地嘅旅遊咧？ 其实本身旅行团，我哋即系特别一啲访港旅行团啦，咁样特别好似内地啦都讲啦，其实根本上咧过去咧即系冇事冇干嘅时候，其实都有啲预报嘅机制，例如人数啊、团队数目，所以呢啲唔系一啲新嘅安排嚟嘅，过去都有嘅，其实系。 嗯，吓好啊，唔该晒你，崔定邦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崔定邦咧系旅游业促进会嘅总干事嚟噶，咁但系即系医学界又会点睇呢啲嘅倡议咧？因为较早之前咧，其实香港医学会咧亦都提出啦，就系、是、如果系喺疫情之下咧，究竟啊系唔系可以俾？啲人士即系唔做一个咁反复嘅即系检疫嘅工作咧，其实都要睇埋咧佢嗰个居住环境，先至可以俾一个检疫嘅豁免许可嘅。咁啊，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曾其恩啦，曾其恩你好。 你好，主持。 系嗱，而家咧就似乎即系政府都希望咧可以恢复翻广东省以外嘅回港而计划啦，亦都希望咧可以启动到咧内地人嚟香港嘅来港而计划啊，就免咗佢哋喺香港嘅检疫期啦。作为医学界，你觉得其实而家系咪都系合适嘅时间咧，去推行翻呢两个嘅计划咧？ 嗱，我谂呢两个计划，我相信就即系有好多社会嘅人士都希望即系喺跟住落嚟特首同埋即系我哋嘅政府咧，可以同国内去商谈，即系点样可以有序地系逐步咁样去实施。咁我自己觉得就即系呢样嘢系好事嚟嘅，如果可以做得到。因为我哋而家的而且确即系零确诊啦，冇社区个案啦。咁国内有啲嘅地方都系冇嘅。咁其实系咪可以有条件去做呢？我自己觉得系可以去探讨。但系问题我哋一定要好小心行事嘅。即系话我哋一定要让往来两返即系两地嘅人呢都系即系呢个计划当中呢系行稳致远，真系唔好俾佢即系有任何即系走漏咗一啲潜在嘅个案。嗱，咁当然就系、是、当中就系讲緊系豁免即系强制隔离啦。咁但系我哋希望呢就系、是、即系当中参与喺当中嘅人士呢仍然系需要做有若干程度上嘅即系核酸检测嘅。咁然后去确保真系即系佢系一个即系冇事冇干嘅人士，冇带有病毒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 Delta 变种病毒呢系未必有病征嘅，或者个病征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喺佢鼻腔嗰度系其实有病毒嘅。咁嗱，因为点解呢？唔系淨係对香港，其实对国内都系好紧要嘅。国内都系希望清零。咁所以我諗我哋如果系一个负责任嘅做法呢，其实系应该要即系嚟到某一笪地方呢都要反复咁样去进行一个测试。 嗯，因为田北辰就有个比较具体嘅建议啦，就係、是、嗰、那个两周有效期嘅粤港健康码呢就应该要符合四项条件嘅。包括就係要接种咗两剂疫苗啦，验出咗有足够抗体啦，过去一个月冇外游记录啦，同埋要持有阴性嘅核酸检测证明结果。其实呢喺医学或者公共卫生嘅角度睇呢，符合呢四项条件系咪已经确保到个健康码系发挥到一个最大嘅作用？ 我自己觉得呢个是最基本的、我自己觉得呢个我认同是一个基本我哋要达至得到。不过我想强调就是譬如田北辰议员他讲第四项那个核酸检测阴性呢部分。我想不是只是一次，就是当他如果他逗留在那笪地方的时候，即是譬如经来港而来返嚟香港的时候，那他在香港可能要反复做几次都是阴性。因为呢样嘢呢其实万一佢系即系第三次做或者第四次做系阳性的话呢，我哋系要有责任地通报返俾国内听嘅。 因为呢样嘢佢即係都需要知道咁喺佢嚟自边度，佢可能要做返一啲强检呀咁样等等。 嗱、最后啦，争取少少时间，就係而家香港係录得三宗嘅 MU 嘅变种病毒嘅，咁分别係嚟自哥伦比亚及美国。你点睇呢个嘅变种嘅病毒佢对香港嘅威胁呀？ 嗱，MU 变种病毒的而且确系一个即系自今年三月以嚟第五种嘅变种病毒系被世卫发现啦。咁我哋不可忽视。咁暂时嚟讲，庆幸集中都系喺南美嘅国家，即系譬如厄瓜多尔同埋哥伦比亚，即系占紧三成九至到一成三。美国都系讲紧0.1%至0.2%。咁暂时未睇到佢系广泛地传播去全球。咁但系我哋要密切留意住事态嘅发展，未知道佢究竟个传播力系咪特别高，对疫苗系咪失去效用，对单株抗体啊、多株抗体啊，或者现行有嘅医治新冠嘅会唔会有所影响？ 不过都要留意住个情况先啦。吓，多谢晒你，曾其恩医生，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山公路荃湾段道路工程，去葵涌方向近住关门口街嗰一段系慢线系封闭咗噶，咁而家龙尾啦就排到去荃湾多层停车场大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云同埋国贸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冠军国际控股、CMON、大昌微线集团、朝威控股同埋中国海洋发展。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4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2，港金系报16,7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2.1美元，卖出价1,81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跌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近鲗鱼涌公园。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快线有意外，龙尾鲗鱼涌公园。咁至于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嘅交通咧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近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喺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场，但系而家狮隧嘅沙田入口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因为狮隧出九龙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窝打老道嘅龙尾就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吉恩坪。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现在去龙翔道方向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反方向去观塘龙尾龙翔道近星河名居。

应该就这两种病之间的互相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以策安全。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夏绝成为火箭军参加阅兵的唯一人选，可以说是战人年的骄傲。 夏绝，你今次真是光宗耀祖，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听下你在阅兵村的故事。 晚晚看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喺六点钟新闻之前咧，我哋又倾到咧来港二同埋回港二计划啦。咁啊，亦都预告一下，听朝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节目啦，亦都请嚟咧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啦。咁亦都会咧系讲到呢一啲嘅经济嘅措施同埋旅游业好关注嘅一啲嘅议题嘅。嗱，咁不过咧，林志恩跟住落嚟，我哋要倾嘅呢一个议题咧，亦都可以话系。跟疫情是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是卫生署的调查就发现在疫情之下学生是因为体能活动减少了，所以导致到他们肥了，肥胖率是上升了。肥胖率是怎样呢？他们就是根据是7000个去年去到母婴健康院检查的4岁的儿童，还有去年11到12月咧出席学生健康服务接近系8000个嘅小一同小二嘅学生啦，同埋咧5000个嘅中一生，咁就发觉咧，其实佢哋三个年龄层嘅超重同埋肥胖嘅比率咧，都系咧创咗10年同埋11年嘅新高。嗱，我哋听听啲数字咧，我谂大家可能会有个比较仔细少少嘅印象啊。譬如咧，以系出席母婴健康院嘅四岁嘅小童嘅超重同埋肥胖比率。2019年呢是 2.8% 的。2020年呢个比率呢是 5%。咦，咁足足都多咗即係成 2.2%。咁至于小一小二嘅超重埋肥胖学生比率呢 ,19 到20年度呢是 13.9%。但是20到21年度呢就是 20.2%， 亦都是增加了不少。咁啊，中一级的超重和肥胖学生比率呢可以说个增幅是稍微温和一点啦，就是由1920年的 21.4% 啦，就增加到呢2021年的24.1%。咁但是如果林志恩我哋睇返过去即係嗰几年嘅数字，譬如由16年开始睇起嘅数字呢，可以见到呢过去16年到19年或者1920学年呢个数字都是相对平稳的。但是在2020或者2021学年呢就突然之间飙高了。 是啊，咁呢个亦都好明显係同疫情有关啦。咁如果我哋常理去諗啦，第一个就应该係同嗰个学校个上课模式有关啦。因为以往呢可能我哋就係小息啊或者放学先至可以接触到零食啦。但係而家网课嘅时间可能呢即係学童有机会会唔会去边食零食即係边上堂呢咁样。咁另外亦都係一啲我哋讲緊嘅户外设施啊，又或者係一啲场馆啊关闭，亦都可能影响咗呢嗰个学童嘅运动嘅。不过头先阿陈燕平呢即係你讲到咧嗰啲數字咧，就我哋可以睇翻咧嗰個四至六歲啊，同埋7至14歲咧，其實都係兩組唔同嘅即係兒童嘅所謂叫做成長期嚟嘅。因為四至六歲我哋就叫學齡前期啦。咁啊，7至14歲就係學齡期啦。咁似乎咧，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專家傾下，其實究竟唔同嘅發育時期咧嘅小朋友，佢需要嗰個運動量啊，同埋營養係咪有分別咧？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所講嗰個兒童階段肥胖咧，其實對於 於之後啊，即係個小朋友成長之後會有啲咩影響呢？係咪一個所謂叫做飲食習慣嘅影響？即係話佢喺細個嘅時候形成咗一個唔係幾好嘅飲食習慣，咁可能就會根深蒂固影響到佢成長咗之後會發胖嘅機會亦都會大咗啦。咁或者可能亦都係體質上面都會影響咗，咁所以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專家傾下。其實我哋講緊兒童階段肥胖咧，對於之後啊，即係成長之後咧，究竟有啲咩影響？ 嗱，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經歷過咧，因為疫情而停課啦，又或者咧，而家大部分嘅學校啊，都係上半日課，因為佢必須要滿足某啲條件咧，先至可以申請即係全日嘅課堂啊嘛。咁但係而家咧，主要都係上半日課啦。咁會唔會喺咁嘅情況之下，令到學校佢喺編排課程嘅時候，會有機會減少咗體育嘅課程咧？嗱，咁啊，同埋家長啊，你又有冇咧帶啲？小朋友或者是催谷你们的小朋友呢都出外做运动跑跑跳跳呢 ,1872311, 肥胖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考虑呢可以打来跟我们倾倾的是不是吃多了零食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的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医生的。叶医生你好。 你哋好啊，袁平 子欣，你好吓。嗱，讲翻咧就系卫生署嗰个嘅数字啦。咁我头先咧就简介咗啦。我想请问声，如果同你哋譬如以往做过一啲嘅研究嘅数字咧，有冇啲乜嘢嘅比较或者有啲咩嘅端倪咧可以睇到出嚟咧？ 有嘅，其实咧今次咧我哋非常之高兴咧，卫生署我哋一班好有心嘅同事咧。在疫情而家開始進入到中期，或者好希望是一個中後期的階段咧，提出翻過往呢段時間咧，我哋一路都關注，亦都觀察到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其實由過往大概年半之前開始咧，我哋喺醫院同埋喺社區入邊咧，一路都有留意住我哋小朋友喺香港各個層面嘅健康狀況。頭先大家同我哋嘅聽眾咧有分享過，其實最近衛生署咧佢哋啱啱整合咗四到六歲，即係講緊喺母嬰健康院有一啲嘅身體檢查數據啦。另外七到十四歲咧，其實就係主要就係喺學童保健中心有一啲唔同嘅定期檢查嘅服務。嗱，佢哋入邊見得到一啲非常之好嘅數據咧，就係好清晰俾大家睇到咧。其實由大概年幾之前疫情開始之後咧。香港的小朋友呢其實個健康狀況呢是有很明顯急速惡化的症狀、包括了可能肥胖的問題重了啦，咁大家可能都有在不同的媒體有看到其實他們眼睛的視力的問題也都發生了很多的問題、甚至呢我們擔心他們那個體質和那個生活習慣各方面呢都有很多惡化或者不健康的跡象、其實暫時衛生署去這麼適時公布了一些數據呢是跟我們在醫院在我們的診所裡面的臨床觀察呢非常之一致的、過往這段時間呢其實在疫情早期的階段大家都知道了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有很多很努力的醫生在醫院裡面照顧我們新冠肺炎的感染的患者但是同時間呢當疫情略略穩定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開始體質出現了問題智能發展、突然之間緩慢了、甚至是可能痴肥啊和那個體能我化了很多的細路仔都回到醫院那裡覆診的我們其實在不同的醫院不同的診所其實見到我們小朋友的體質明顯地惡化了、可能走走跳跳的能力差了脂肥的問題多了很多但同時間其實跟衛生署今次公布的數據非常一致其實在疫情之前和在疫情的中段呢香港大學、我們兒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呢一直是追蹤著我們不同年紀的小朋友但我哋發現咧，那個影響是非常之廣泛嘅嚇，唔係單單幼稚園小朋友，大少少嘅小朋友都好啦。其實佢哋開始有黐肥同埋嗰個營養失衡嘅現象咧，非常之明顯嘅。我哋發現香港而家我哋嘅小朋友咧，喺疫情之前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做運動已經麻麻地噶啦。香港嘅小朋友咧，其實出咗名咧，我哋嘅體質同埋體能咧。比起西方國家，甚至比起中國啊，我哋亞洲區其他小朋友咧，都係差一啲嘅。咁但係喺疫情開始咗呢年半時間咧，明顯地除咗脂肥之外咧，其實佢個體質同埋體能咧都係惡化緊嘅。嗱喺嗰個階段性嗰個觀察入邊咧，我哋發現越細嘅小朋友，即係等講緊幼稚園啊、學前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開始變咗脂肥同埋。個人開始生活習慣好混亂啊，譬如瞓覺嘅時間亂曬籠啊，可能呢個 幼稚园嘅小朋友十二点几一点钟半夜先至瞓觉啊，好晏起身啊，日头嘅时候完全喐都唔喐啊，完全冇参与做运动嘅工作啊，平时坐喺度就食啲高热量或者啲对身体好唔健康嘅嘢食啊，呢啲全部都系解释紧嘅，点解我哋观察到咧，而家香港嘅小朋友咧个体质同埋智力嘅情况都恶化。 系啊，叶医生，我想问咧，头先我听到你讲咗几次咧，就系、是、小朋友嗰个黐肥嘅状态啊嘅。我都想問啦，作為家長或者作為老師咧，其實我哋應該點樣留意住小朋友嗰個叫做黐肥嘅問題咧？譬如有冇啲客觀嘅準則，我哋應該點樣去衡量乜嘢去到一個點樣嘅地步先叫做係黐肥，係真係要去正面去面對呢個問題咧？ 係啊，嗱，你知道小朋友咧喺幼年嘅階段咧，其實係高速增長緊嘅，好似學嘢一樣，每日都喺度重緊嘅，所以咧正常嘅身體嘅體重係預咗會增加嘅。不過咧，就我哋觀察到咧喺幼兒嗰個階段咧，香港好多小朋友咧，佢哋相對佢嗰個高度嘅增長咧，佢哋嗰個脂肪比例啦，同埋嗰個體重嘅增長咧，就快咗好多嘅。所以其中一個方向咧，其實我諗家長或者學校嘅老師咧，都開始要留意咧，需要定期幫小朋友去睇翻佢本身嗰個體重嘅變化。一般咧，而家其實喺幼稚園或者中小學咧，我哋起碼咧每年都會度一次身高體重。不過咧，就而家開始咧，我哋其實建議我哋嘅家長或者幼稚園咧，其實喺開學之後咧，我哋希望佢可以密少少，大概三到六個月度咧，就要睇翻小朋友嗰、那個本身嗰個體重啊，同埋身高嘅變化，睇一睇翻到底會唔會已經進入到一個過肥嘅現象。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用一啲嘅唔同嘅標準，其中一個標準咧就係將佢嗰個體重同埋嗰個高度咧，互相之間個比例咧，作一個參考。嗱，喺香港我哋有好多參考嘅數值嘅。咁咧喺學校咧，其實佢有唔同嘅方式，甚至家長咧喺可以去翻我哋自己喺衛生署啊，同埋香港大學兒科嘅網站咧，我哋都有關嘅資料，可以等佢知道翻嗰個身高體重。 嗯，咁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啦。第一咧就係我睇到嗰個衛生署嘅數據咧，就過去即係疫症之前咧，其實嗰個兒童肥胖率咧嗰個數字都比較平穩啦。其實過去咧政府係用一啲乜嘢嘅即係政策咧係去控制譬如兒童嗰個肥胖率嘅問題啦。咁第二咧就係其實而家香港咧同譬如第二啲國家相比咧，嗰個兒童肥胖率嘅問題算唔算嚴重？ 嗱，傳統咧香港咧就主要都係南方嘅中國人為主啦。我哋比較幸運嘅地方咧，就是、一般南方中國人嘅體質咧，進入黐肥嘅比例咧，不嬲都比西方國家，譬如係英國啊、澳洲啊嗰啲美國咧，係少一啲嘅。不過咧，隨住香港包括咗亦都係中國內地唔同嘅城市咧，慢慢進入西方化嗰個階段咧，其實我哋個飲食習慣咧，或者甚至我哋嗰個生活習慣咧，都越嚟越似西方噶啦。所以咧，其實整體上咧，我哋人口上面嗰個黐肥嘅比例咧，係增加緊嘅。除咗嗰個體重過重之外咧，其實我哋同時間咧要留意埋佢個營養嘅吸收，同埋嗰個做運動或者嗰個作息習慣、體適能各方面咧，係咪有一個平衡嘅發展？小朋友同大人好唔同嘅地方咧，因為大人好似我哋咁樣三四十歲一個成年人咧，好多時候咧就日常個生活嗰個活動咧係比較有規律。在個過程當中，只要我們調節自己的飲食，已經可能可以比較容易可以控制到我們那個整體那個均衡的體重。不過因為小孩他需要成長，需要學習，需要有很多活動，所以其實除了吃得東西會不會太多之外，很多時候我們會不會有足夠的運動量，會不會本身那個學校的課程裡面其實就安排了有些適當的運動呢，亦都直接影響到小朋友最後會不會有過肥的現象。但是剛才兩位主持都提過下的，其實香港我們一向都有些不同的指引的，不過很多時候呢家長呢或者甚至學校校長呢都沒有跟得很足。譬如呢，其實在幼稚園呢，在疫情之前呢，其實我們基本上呢是建議亦都規定呢，每一位小朋友呢每日起碼要有30分鐘以上的課程呢是跟體能活動有關係的。但是大家知道在疫情的時候呢，大部分幼稚園小朋友呢經常都停課，根本就沒有上學。咁到底屋企入面會唔會都仍然咁有規律，係定期會有啲適當嘅體能活動呢？呢、這個就似乎做唔到啦。嗱，同時間呢，頭先大家都講過㗎，而家開始復課啦，而家疫情穩定咗，我哋開始有半日返學啦。不過呢還原返我哋不嬲嗰個觀察到香港學校嘅情況，因為其實中小學呢嗰、那個課程呢係非常繁忙。就算喺疫情之前呢，我哋一路去中學或者小學呢，我哋去參觀過好多唔同課程啊，參與過或者設計過好多嘅 推廣運動嘅計劃啊。我哋發現咧，其實體育堂咧好多時候咧係喺學校嘅考慮入邊咧係最低層次嘅。永遠當佢趕唔切教唔切書啊，或者小朋友趕住要考試啊，佢就會用咗運動堂嘅時間咧嚟到補課。咁同樣啦，今次咧當個課程佢 cut 到半日嘅時候咧，據我哋嘅理解或者我哋嘅預計咧，其實學校咧主要都係會犧牲咗小朋友做運動或者咧做啲體適能活動嘅時間。所以我希望趁呢個機會咧，就利用翻衞生署而家開始公布咗嘅數據，同埋我哋嚟緊係會繼續好認真去追蹤香港我哋人口小朋友嘅數據咧，希望各位家長咧同埋學校老師咧要多留意。復課之後咧。鼓励小朋友一个适当的体适能运动，亦都令到小朋友多从事少少有阳光的户外活动是必须的。 嗱，心机系明白吓。嗱，不过我亦都想问啦，即系叶医生头先，因为我哋都倾过咧一样嘢，即系啲家长佢哋都要明白，到底细个肥咧，对于佢长大嘅健康有啲咩嘅影响？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释一下？ 可以啊，嗱，因为咧其实喺西方国家咧，包括埋我哋喺亚洲，甚至喺中国人啊、香港，我哋有一啲。比較長遠嘅追蹤性研究咧，已經睇到咧，如果早期發育咧係嗰個營養失衡，特別係講緊可能喺幼稚園或者初小個階段咧，已經進入到黐肥嗰個狀態咧，長遠我哋講緊可能係講二十年啊或者三十年之後咧，好多時候咧就已經會發生有糖尿病啦，有中央肥胖啦，有血壓高啦，甚至會有冠心病同埋中風嘅風險。但我哋發覺喺細嘅小朋友入邊咧。只要有可能大概有兩三年嘅時間，差唔多係疫情或者疫情後期呢段時間咧，持續係營養吸收失衡，缺乏運動，令到佢有黐肥嘅情況咧，就算之後個體質慢慢改善咗少少都好啦。長遠咧有頭先我講中央代謝綜合症呢啲各樣糖尿病啊、心臟病嘅風險咧，都會高咗好多嘅。 嗯，好吓。咁啊，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啲乜嘢嘅，即系关于肥胖嘅问题啊，意见同睇法，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啦。咁当然，即系其实做啲咩运动啊，先至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咧，或者我哋睇下，即系一阵间翻嚟可唔可以再有机会同阿叶医生咧，即系倾多几句啊。18723111， 卫生健康共同体。习近平又话，要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支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亦都要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形成合作、形成合力，透过对话沟通弥合分歧，携手建设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快线的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塞到去太古城，亦都影响到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香港，而家系非常之多车，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重复一次啦，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路排到去太古城，亦都影响到啦东隧九龙过去香港需要间封，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汇景花园噶。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北拱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龙经将军澳隧道一路排到去欣怡花园，将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车多繁忙，龙尾告示打到近华润大厦。另外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是挤塞，龙尾一路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塞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反方向出去九龙啦，近住御龙山车多噶，龙尾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中心嗰段车多，龙尾兆麟苑。青山公路近住青山湾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小秀村同埋冠峰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消费券而家遇到一啲嘅问题，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个书面登记好多填都有，譬如市民冇签名啦，冇夹附到身份证副本，或者系里边要填嘅嘢冇填到，譬如个在港声明嘅要求，我哋都做咗一个图表，希望帮到市民填个表格。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万众期待香港田径代表邓宇泽压轴出场，力争男子 T20 跳远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根据卫生署的数字，在疫情期间学童无论是在他的体重，即是肥胖的问题，又或者在他的视力，即是近视的问题上面，其实都有一个即是不是太好的迹象，就是恶化了的。那究竟即是这个亦都是跟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那个生活习惯可能是减少了运动，减少了运动课，亦都跟大家是可能吃多了零食咧，同埋可能系用多咗电子产品去上课啊，或者系生活习惯嘅改变啊，相关嘅。作为家长，你觉得应该要点样处理呢啲嘅问题咧？又或者个难度喺边度咧？都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咁刚才咧，我哋就同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嘅临床副教授啊叶柏强医生咧倾紧嘅。咁刚才已经解释咗有关于即系黐肥应该点样量度啦。咁啊，揾翻阿叶医生出嚟。叶医生你好， 你好啊，子欣燕平。 系嗱，头先仲有个问题系关于运动嘅喎。 嗱，咁我哋就想問一問啦，因為咧兒童咧，我哋頭先所講個生長發育期就分兩個階段啦，包括就係學齡前期啦，同埋學齡期。咁我就想問一下，如果係即係冇黐肥嘅小朋友啊，即係如果佢哋需要去做運動嘅時候，其實平均呢兩個唔同年齡群組嘅小朋友係需要幾大嘅運動量呢？咁但係如果另一個情況就係佢已經係黐肥啦，咁佢嗰個運動量需要增加幾多先至可以做到一個減重嘅效果？ 是啊，这个一个很好的问题来的。一般呢在成长期的小朋友呢，我们其实是鼓励最好就每日都要做运动的。而每日呢就最理想呢就希望可以做到一个钟头或者以上的 中强度嘅运动。啊，咩叫中强度运动呢？一般就系讲紧咧，小朋友要走走跳跳，真系要玩到佢开始出汗同埋开始攰咧，嗰啲先算数。 嗯、 但是因为我知道在疫情这个阶段是比较困难的、 嗯、 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一般现在给我们一般家长的意见呢，就算小技都好啦，尽量争取每个礼拜都有三四日的时间呢跟小朋友一起，或者是利用一些客观安全的环境呢多做一些体能性的运动。 嗯，有冇同嗰个，譬如如果佢去到中学啦，咁嗰个要求又系点样呢？因为而家睇返中一级呢都有个超重同埋肥胖嘅问题嗰度。 是啊，中學其實香港的小朋友的運動量的表現很差的。一般呢其實我們現在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呢，因為中學生呢其實已經進入到青春期呢，是我們講緊那個發育成長最關鍵的時間。本來呢我們的要求期望我們的小朋友呢每個禮拜呢其實是應該盡量五到七日到呢每日都要做一些大氧性的運動。大氧性的運動即係意思，可能係跑跑跳跳啊、打波啊，真係令到咧嗰個心肺功能咧會有幫助嘅。嗱，不過咧就喺疫情呢個階段咧，我知道咧就大家都係坐喺度打手機，又或者咧就純粹就宅咗喺屋企嘅時間比較多啲。所以咧，當而家疫情開始去到穩定啲嘅階段咧，我好希望可以鼓勵咧，無論喺翻學嘅時間，又或者咧家長喺放咗學，同埋喺星期六日啲放假安全或者少人嘅時間咧，盡量多啲陪你嘅小朋友一齊做翻多啲親子嘅運動。 嗯，你剛才提到呢，即如果青少年減重當然最有效是做大氧運動啦，但因為我都知道很多即朋友的家裡那個空間都有限，其實如果負重運動呢在家裡容易一做，其實成效又怎樣呢？即如果針對青少年要減重的問題 可以的。其實在疫情這個階段大家都知道我們多了很多就透過網上的連結來到一起練習做運動的。雖然我們要留意千祈唔好有太過多嘅時間擺喺個熒光幕嗰度。除咗學習之外咧，我其實係鼓勵咧家長盡量係用 screen 啊，或者用啲電子產品咧同小朋友一齊用。不過咧做運動其實絕對可以喺屋企做嘅。其實而家喺網上咧，我哋有好多好好嘅 NGO 同埋我哋嘅even 喺 education 嘅同事咧，都準備咗好一啲嘅親子嘅運動嘅課程啦，同埋有啲親子運動嘅練習咧，可以喺屋企嗰度咧就跟住一齊做嘅。所以咧，我係鼓勵如果得嘅話咧，放咗學或者放假嘅時候咧，每日都喺屋企或者喺少人嘅時間咧，做翻有啲喺屋企一啲舒展性同埋啲跳躍性嘅運動。至於負重性嘅運動咧，有幫助，特別是對於個肌肉的發育咧，同埋青春期嗰個成個骨骼嗰個變化咧，都會有幫助嘅。 嗯，好，多谢晒你，叶柏强医生，唔该晒。叶医生咧系港大李嘉诚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嘅临床副教授啦。咁其实咧七点钟新闻之前咧，我哋都请教过叶医生啦。儿童嘅肥胖问题咧，唔系净系讲紧佢而家肥，而系对于佢日后嘅健康咧，会有机会有影响嘅。譬如可能会增加咗佢第二时患上系糖尿病啊，即系呢一类嘅即系同体重可能相关嘅疾病咧嘅机会。咁所以咧，真系唔可以睇少噶。1872311，有啲咩意见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有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有咩观察啊？你好，系 咁咧嗱，我自己咧都系家长嚟嘅，咁我明白咧电子产品咧无可避免，所以咧我会同我自己嘅仔女咧系约法三章，就系每用十分钟呢啲手机嘅电子产品咧，就要咧休息二十分钟，唔准用。咁咧就係一個辦法可以舒緩嘅眼睛啦，同埋等佢有翻啲體力活動咯。 嗯，咁執唔執行到咧？即係有冇冇人睇住佢嘅時候，係咪都執行到呢一個約法三章咧？ 執行到嘅，因為屋企有姐姐啊，咁我哋父母喺度啊，咁即係變咗佢好細個，五六歲嘅時候就要話俾佢聽呢一個指引啦，咁佢就會明白同埋要解釋俾佢聽。打得太多機啊，就係、是、對個健康唔好咯。 咁佢個自制力都幾好喎、啊，呢啲小朋友。 啊，係啊，即係要慢慢去灌輸俾佢聽咯，因為佢細路仔係張白紙嘛，咁你話俾佢聽。咁样咯、嗯， 运动咧，陈先生，你喺小朋友喺疫情期间嗰个运动嘅经验，或者佢每日分配去运动嘅时间又系点样咧？ 咁佢系去楼下报咗康文署嗰啲跆拳道班啊、游水班啊，咁所以都叫做有啲活动啦。就譬如游水班嗰阵时，佢每日都有一个钟头游水啊。 每日一个小时啊，咁都相当唔错喎。 一个星期有六日都系咁啊。 哇，咁啊，真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比较即系平衡啲嘅生活啊！多谢晒你，叶先生。咁啊，睇下叶先生嘅经验咧，可唔可以感染到其他嘅家长或者其他嘅小朋友啦？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一讲，亦都系同教育相关嘅议题。 日本京都的哲学之道大家就听得多，不过原来香港都有一条隐世的医学之道噃，想知在哪边？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主持孔凡毅医生专程约他师傅袁国勇教授和我们一步一脚印分享下多年来他们怎样在这条小径找到医学上的启发。《医生与你之医学人》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欢迎进入高智能健康检测系统。系统检测发现阁下有两声咳，亦都有感冒症状，建议服用以下。 虽然咁先进嘅医疗服务暂时仲系幻想，不过唔少医院都已经引入咗各类型嘅智能系统，加强服务种类同埋质素。想知道有几高智能，就要留意逢星期三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同九龙东医院联网嘅合作系列。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雷洪德、余翠儿、何正刚， 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跟住我哋要倾个教育问题咧，就系小学缩班啦。因为最新一期嘅小学概览咧已经出版咗啦，咁有唔同嘅传媒咧就数过入边嘅数字。嗱，虽然咧数字就唔同传媒数出嚟咧系各有不同，譬如有啲咧就数到咧系全港即系有成60间小学咧缩减咧系66班嘅小一班啦，但系有一啲嘅数字咧有一啲传媒数到嘅数字咧又有啲唔同，咁但系。无论他们是数到话即是缩了66班也好，或者是即是缩了即是有些就话即是减了有33间的小学是少了缩班也好等等，其实都反映到呢似乎是小一的缩班的问题呢是存在紧的噃吓。 嗯，是啊，其实呢政府呢我想早几年的时候呢都有做到一个预测的。咁但当然呢那阵就不是因为疫情啦，就应该是因为一些人口的自然变动啦或者出生率而做的一个预测呢，就是他们都预期呢未来6年呢即是适龄入读小一的人口呢是会下跌的。就会由2021年的59,000人左右啦，就持续减少去到2027年嘅48,500人，咁跌幅咧大概系18%。咁所以咧，教育局咧喺2019年嘅时候都有一个通告咧，就实行一啲比较针对性嘅舒缓措施啦。譬如就系嗰个小学嘅开班线可以下调去到23人啦，同埋咧因为缩班咧而造成嘅超额教师咧，亦都可以保留最多3个学年嘅时间嘅。咁啊，但系咧，因为而家我哋讲紧即系有疫情啦，同埋呢一个。即係所謂叫移民潮的夾擊的情況之下咧，就似乎呢一啲嘅即係舒緩性的措施咧，就未必係可以解決到而家嘅問題。尤其是我哋都見到咧，有一啲區域就比較嚴重啦，譬如黃大仙區，咁可能佢人口老化比較嚴重啦。咁啊，縮班嘅情況咧，就似乎係有66班咁多啊。 咁应该系即系总共系6班系啦，咁黄大仙区就即系有一啲嘅传媒数咗个数字咧，就话有7间学校咧分别系缩一班。不过就正如头先咁讲啦，即系唔同传媒数到有唔同嘅数字嘅，有啲就话缩咗62班，有啲就话缩咗66班，有啲就用另外一个标准啦咁样。 系咁啊，另外一个咧，我哋会谂到影响就系嗰个所谓叫做即系音乐耳效应啦，即系话。會有一啲可能官校嘅學生會轉去其他直資啊，或者私校去就讀，咁啊影響緊咧，即係成個小學入邊嘅學生流動嘅。 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呢？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头先有提过嘅黄大仙区，就系黄大仙区小学校长会嘅主席杜永强校长啊，杜校长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杜校长，首先想请教啦，就系据你嘅数据啊，黄大仙区嘅小学缩班嘅情况系点样咧？因为唔同传媒有唔同嘅报道。 嗱，咁如果我咧就即系睇翻咧，寻日公布嘅呢一个小一 概览诶小学概览啦吓。咁如果我就净系睇呢一个嘅一年班嘅部分咧，就真系咧我哋系有七间学校咧就缩咗一班嘅。 嗯， 所谓缩咗一班嘅意思咧，就即系话佢可能本来开四班小一，即系旧年开四班小一，今年咧就只系开三班小一咁样样嘅意思。嗱，不过就要留意一样嘢，因为咧喺小学概览里面咧呢一啲嘅资料咧。是根据教育局在今年的四月向学校发出的开班信的里面所写的班级。所以就是其实可能有个别的学校就不单止只是我们本区，可能另外有一些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派班的时候可能就是由四变三。咁但係呢就即係经过咗即係一个音乐椅啦，或者经过咗呢一个嘅七月放榜之后呢，可能呢有啲学校呢係可以呢就即係保留返呢四班嘅。所以呢就真正嗰个嘅缩班嘅数字呢，相信呢就要等稍后呢要有一个嘅 headcount， 就即係要有一个统计呢嘅之后呢就先至会清楚，先至会係即係明朗化嗰一个嘅情况。但暂时在小学概览见到那个的数字，黄大仙区是有七间的小学是缩减了一班的小一的。 嗯，即是如果我按你刚才所讲的理解，其实小学概览的数字每年都是这样的，就不能够用九月出版的这本小学概览是作准的。最准的数字都是要等开学之后每间学校交上去教育的数字，那个才是一个比较准成的数据，知道那个学生人数是减少了多少，是不是？ 其实都是的，不过呢站在公众的场的角度呢，他们就未必会知道呢九月中的一个数字。因为呢我们作为公众呢，就即是我们只可以在这个的已经就即是刊印了出来的资料的里面呢作一个的估算。 嗯，当然啦，即係迟啲呢亦都教育局会有一个比较准确少少嘅估算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一啲客观嘅数据，就係随住适龄嘅学童嘅人数嘅减少啦，咁所以变咗如果真係有啲学校係真係因为咁样而少咗学生甚至係缩班嘅，似乎呢一个都唔係一个令人意外嘅情况，係咪呀？ 係呀，都可以咁样讲，因为咧，其实就即系缩班嗰个嘅原因咧，其实都好多样性嘅，即系除咗系呢一个嘅适龄嘅人数下降之外啦，咁样就即系亦都有呢一个嘅移民嘅情况啦，等等咧，其实都会令到咧呢一个嘅缩班嘅数字都会加剧。另外亦都加上咗呢一个嘅疫情咧，就即系譬如喺北区啊或者元朗区，咁佢哋咧都有啲学校咧，佢哋都会收得都几多跨境生嘅。咁样样就即系因为呢一个嘅情况咧，所以亦都可能有一部分嘅跨境生啊，佢哋都唔会咧嚟香港读书啦。所以咧，呢啲咧都系咧令到嗰个嘅整体个数字咧都系下降咗嘅。 嗯，咁我就想问一问咧，关于嗰个缩班而出现嗰个超额教师情况，首先就系即系你哋学校有冇呢个问题啦。咁另外就系因为咧，教育局2019年嘅时候咧都提出咗一个舒缓措施啦，就系因为缩班造成嘅超额教师咧，就最多可以保留三个学年嘅。咁但系你哋预期，譬如呢一个舒缓措施有效期过咗之后啦，咁会唔会导致即系更加多嘅老师失去工作咧？咁同埋就系学校会唔会有即系其他方法去保留嗰个教职员嘅人手？ 其实我哋咧暂时而家呢个阶段咧，就即系都系同教育局咧嚟到去倾紧。 嗯， 因为我哋都有一啲嘅教育嘅组织啦，譬如津小议会啦，或者资助小学校长会啦，教育评议会等等咧，其实我哋都做紧一个嘅功夫，都向政府咧反映翻咧，就即系呢个嘅学生嘅流动嘅流失嘅情况咧，就对整体咧呢一个嘅教师呢一个嘅供求嘅影响嘅。咁头先你所讲嘅舒缓嘅措施咧，即系有一个三年嘅期限嘅。咁样过咗三年之后咧，其实跟住落去系点样咧？暂时咧就即系其实未有一个好清晰嘅定案。不过当然我哋咧就即系都有一个嘅谂法嘅，就系话如果学校嘅开班数目咧，其实咧就即系如果一路减，譬如咧由24班啦，就即系减到去咧可能得翻19班，我哋都有一个建议俾政府咧，希望咧我哋都会同24班嘅学校咧，同样咧都系会有同等嘅资源。换句话说，亦都系好希望咧，可以保留翻咧呢一个嘅充足嘅人手咧，喺学校咧作呢一个嘅调配。 嗯，另外就是开班线的问题啦。咁因为而家亦都有啲教育界人士咧，希望嗰个开班线咧系可以降到去23人一班啦。其实你哋觉得即系呢个开班线再下调咧，会唔会可以处理到嗰个嘅超额教师嘅一啲嘅问题咧？ 基本上我哋都喺度建议政府咧再一次咧去调低呢一个嘅开班线。 咁你話頭先23人咧，就即係其實我哋有兩個嘅分別嘅，低年級我哋係希望咧由23人咧減到21人。高年級我哋希望由25人就減到23人。咁呢一個嘅做法咧，當然咧就即係我哋都好希望咧，就即係能夠去做得到啦，亦都係可以咧去保留翻咧，就即係一啲嘅可能會超額嘅老師，因為咧就即係我哋只要同學嚇，就即係譬如嗰一個嘅年級，我哋嘅同學係有23+1。即係有24位嘅同學嘅話咧，其實佢就可以保留翻兩班嘅小一嘅。咁如果我哋將呢一個數字由23減到21嘅話咧，即係話咧就即係如果係需要縮班嘅話咧，呢一間學校就即係要連21個都收唔到，咁佢先至係會縮班。但係如果佢係收到21個或者收到22個咧，咁如果收到22個咧，都係可以開到兩班。咁所以就即係換句話說，其實都應該可以舒緩到咧呢一個嘅教師嗰一個嘅供求嘅情況。 嗱，你提到嗰個小學開班個人數嗰個人數嘅線可以再下調啦。咁亦都有一啲嘅教育嘅人士就建議，咦，其實係咪而家可以趁嗰個學生人數下跌嘅時候咧，就同一個時間就推埋呢一個嘅小班教學咧咁樣。咁你認為呢個係咪一個好嘅時機去推小班教學？同埋就係除咗學生人數之外，其實學校有啲乜嘢嘅調整工作係需要做？如果真係要去推小班教學嘅話， 其實小班教學咧，我相信咧全國咧就即係都有頗多嘅公營嘅學校咧，都係已經係進行緊小班教學噶啦。咁我而家手上咧未有一個好實質嘅數據啊，但係根據譬如我就自己睇翻黃大仙區啦，喺黃大仙區嘅裏邊咧，九成嘅學校咧都係已經係行緊小班教學嘅。所以話就即係小班教學會唔會舒緩到咧？咁樣就即係其實我哋都一路都係做緊呢一個嘅功夫。咁對於有一啲嘅區咧，就即係可能佢仲保留一啲嘅大班教學嘅，咁當然就即係都係一個適當嘅時間咧，就即係趁住呢一個嘅契機咧，就全面咧一次咁樣嚟到推行小班教學嘅。咁至於頭先講到話咧，就即係我哋除咗呢一個嘅機制之外咧，我哋仲有冇啲方式係可以去調控咧？咁樣當然我哋都會睇翻每一間學校實際上面咧都有啲不同嘅地方。其中一個我就自己諗就係話而家好多學校咧，其實都有好多嘅 SEND 嘅同學，即係話有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同學，即係我哋會唔會喺呢度做多少少嘅功夫啊？因為咧，其實我哋要照顧一個特殊學習需要嘅同學咧，我哋需要係好多嘅時間、心機，亦都需要好多嘅人力嘅。既然如果能夠係有人手多咗出嚟嘅時候，如果學校亦都係有啲一個嘅地方係可以去運用嘅時候，點解唔用啲一啲嘅老師嚟到去真係去多啲去支援咧啲一啲嘅 SEND 嘅同學咧？咁呢一個亦都係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嘅 SEND 同學嘅需要，亦都同時間咧亦都係可以咧理順咗咧呢一個嘅超額教師嘅問題啊！多啲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諗法啦，咁樣未必喺個議會嘅裏邊咧，暫時有人提出嚟 不過你哋都會就住即係學生人數減少呢個問題，會同政府繼續磋商，睇下有啲乜嘢嘅對策噶嘛，係咪啊？ 係啊，當然啦，因為咧呢一個實在係一個整體性嘅問題啊，就即係都唔係淨係黃大仙區嚇，因為睇翻呢一個嘅資料咧嚇，就即係我都揾少少嘅資料去睇翻。今年我哋有60,000個適齡小一嘅同學，咁但係去到2027年，即係講5-6年之後咧，其實都有一個數字咧係降到去48,500。 好，真係要留意啊！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赛事，港队喺 BC3 级同埋 BC4 级双人赛都晋身四强。其中喺 BC3 级方面，港队出战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之前，与同组另外三队都系2-1，最后一场对胜负数目相同嘅澳洲队，由何婉琪同谢德华上阵，两队打到附加局。港队最终胜出，4-3，以小组首名晋级。BC4级方面，梁玉荣和梁慧欣出战小组最后一场赛事对泰国，对方有曾经在个人赛四强击败梁玉荣的纳恩在阵中，港队赢5-1，小组赛4全胜，同样以小组首名晋级。 衛生署證實，本港至今錄得三宗喵變種病毒個案，分別來自哥倫比亞和美國。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暫時未知喵變種病毒是不是更具傳染力，但按基因圖譜去分析，喵的 S 蛋白內至少有九處出現轉變，參考其他變種病毒，若果有關位置出現轉變，會削弱新冠疫苗產生的中和抗體。另外，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輸入確診，患者都是菲律賓外佣，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被驗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九龙医院一名员工上月底接种首剂科兴疫苗，几日之后因为急性心脏病送院，其后持续恶化离世。医管局表示，已经按机制将个案交新冠疫苗临床事件专家委员会检视，基于尊重死者和保护病人私隐原则，不会透露病人的具体病情，希望公众不要随便揣测病人死因，留待死因裁判官和专家作出客观判断。医管局说，鼓励员工接种疫苗，若果员工选择不接种，可以每两星期以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又说员工有任何疑问，当局会提供协助。日本首相菅义伟说，将不会参加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代表他将会卸任首相。菅义伟在自民党高层特别会议上宣布这个消息，表示将专注应对新冠疫情，说为上一年以新冠疫情对策为主，竭尽全力采取了措施，指参加选举并处理疫情需要大量的精力。自民党总裁选举定在9月29日举行。日本放送协会说，前外相岸田文雄是其中一名有力的挑战者，而前总务相高市早苗亦都有意角逐，他需要20名自民党国会议员联署支持。菅义伟接替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只有一年，但被指应对国内疫情不力，民望急挫至低于 30%。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雅山花园嘅快线有意外，而家扎嘅交通咧开始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咗风力楼，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雅山花园有意外，龙尾过咗风力楼咧接近龙翔道公园。咁至于较早前咧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场，车龙系大消散，而家龙尾接近太古城。咁之前咧东隧去港岛方向嘅间封都已经取消，但系东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仍然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都系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嘅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开。 咁而家喺油麻地佐敦一带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咁包括系佐敦道近住柯士甸道、弥敦道同埋广东道一带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经过附近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现在近天华路一段挤塞，十字路口交界那里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天瑞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以及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我想点是郑秀文小姐的输得漂亮。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过理会别人的眼光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发挥得最好。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是透过这首歌可以带到一些意思给大家。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二朵游 阿美尼亚。 阿美尼亚是第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导游阿美尼亚除了可以享受自然美景之外， 还可以参观历史悠久的修道院。 至于在那里的特色食物饺子曼提和蔬菜农产品，都是嘉宾阿玲的挚爱。当中的所见所闻，今个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 旅游乐园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林志恩早几日咧，政府就住引入咧一个非本地培训医生咧，亦都提出咗一啲嘅修订啦。咁个三项修订咧，就系包括咧特别注册系放宽到去非永久居民嘅专科医生啦。合资格嘅医科毕业生咧，如果佢未攞到注册咧，亦都可以翻香港实习嘅。不过咧，申请人就必须系要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咁同埋咧就系具备专科资格。嘅一啲嘅海外醫生咧，喺攞到有限度註冊之後咧，亦都可以銜接咧加入去特別註冊制度嘅。呢幾日咧，醫學界亦都有好多嘅討論啦，咁啊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出嚟啦。咁啊據了解咧，醫學專科學院咧，亦都會就住政府所提出嘅呢啲嘅修訂咧，就再係作出一啲嘅商討嘅。咁但係除咗頭先政府所提出嗰三項修訂之外咧，亦都有議員是再提出其他的修訂方案。 是啊，咁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就提出了三個修正案。第一咧就是容許咧獲承認醫學資格但未取得專科資格的非永久性居民海外註冊醫生咧，只要他的生父、生母或者配偶咧係香港永久居民咧，就可以循特別註冊的制度咧喺香港受訓同埋行醫嘅。咁第二咧就係俾擁有獲承認醫學 资格，但是未在海外完成住院实习的非永久居民医生毕业生，如果他生父、生母或者配偶都是香港永久居民，考试合格之后就可以透过特别注册在香港受训和行医。第三就是全职受雇于指明院校的临床教学人员，以及在该等院校的附属医院以医生身份工作的专科医生，就算是不拥有获承认的医学资格，仍然是可以透过特别注册来香港行医的。咁我哋见到邵家辉议员咧呢个修正案咧，就似乎强调咗一点咧，就系同香港系有一啲联系嘅，因为佢讲到就系同生父、生母或者配偶咧，如果系香港永久居民咧，就可以循特别注册咧喺香港受训同埋行医啦。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建议咧，可能亦都会有一啲嘅疑问嘅，就系话依旧咧香港咧有冇咁多嘅即系专科医生嘅培训嘅学额咧，系可以即系容纳到呢一啲嘅人员咧嚟香港嗰度去受训咧咁。 嗯，其实佢嗰个建议内容咧，其实都有两个先决条件嘅。正如头先林志恩所讲啦，一个咧就可能系佢系要喺获认可嘅医学院嘅毕业嘅，又或者咧如果佢唔喺认可嘅医学院毕业嘅专科医生咧，亦都要喺指明嘅院校咧做一啲嘅临床教学工作啦，又或者喺佢嘅附属医院之中咧用医生嘅身份工作嘅专科医生咧，先至可以咧透过特别注册咧嚟香港行医嘅。咁但系点解要做上述嘅修订咧？电话旁边咧即刻请嚟就系提出建议嘅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邵家辉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系 ，Hello， 你好。 头先我哋已经系简述咗咧你嘅修正案嘅内容啦，主要就系两点啦，一个就系着重佢嘅生父、生母或者系配偶系香港永久居民，如果佢哋系喺获认可嘅医学院毕业嘅人士咧，佢系可以咧系翻嚟香港做一个即系受训或者行医啦，又或者如果佢未完成住院实习嘅之前咧，亦都可以咧。是透過特別註冊咧嚟香港受訓同埋行醫啦。另外一個就係、亦都係講緊就話佢唔喺認可醫學院畢業嘅專科醫生咧，亦都可以喺香港指明院校咧做一個臨床教育工作，同埋喺佢嘅院校嘅附屬醫院之中咧，以醫生嘅身份工作嘅專科醫生亦都可以用特別註冊咧嚟香港行醫。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要有咁樣嘅修訂呢？ 咁其实主要个大纲话，我哋嚟紧个医疗系统咧，嗰个医生个人数，我相信其实好多市民知道，其实都唔够，尤其是啲专科嘅医生咁样。咁嗱，随住咧，香港其实同大湾区咧，其实结合嘅话咧，即系将来会唔会即系一啲专科嘅人士或者一啲医疗人士会都会喺大湾区上面吸引到喺上面，令到香港医生更加唔够咧？我相信好多香港市民都忧虑嘅。咁嗱，政府今次主动咧，即系提出放宽一啲海外医生过嚟啦。咁甚至啱啱今日喺嘅委员会嘅话咧，都继续去讲紧即系放宽其他即系嘅方式去吸引多啲嘅医生过嚟。我相信都系朝住呢个方向咧，希望可以令到香港嘅医生系够嘅，因为喺香港嘅医学院啦，即系嗰啲大学你要培读一啲培一啲医生出嚟嘅话咧，其实需要几年嘅时间嘅。咁啊冇唔可能就算争几多唔够话，听日唔可以突然争标，一定系需要时间。所以喺海外嗰度去放宽一啲人翻嚟香港咧，我相信而家其实系其中一个重要嘅途径啦。咁嗱，好似头先所讲啊，点解一啲本身香港嘅居民，即系我哋就放宽佢，而家又放宽到佢香港居民嘅子女啊，或者佢嘅配偶都放宽埋咧咁样。咁啊，其实如果有香港嘅居民，其实佢喺嗰边读完医，喺嗰边即系一百间政府指定嘅医学院出名嘅医学院，然之后佢已经读完咗个医学嗰个嘅学位，跟住翻嚟香港受习嘅话，如果其实呢个容许嘅话，咁其实点解佢啲子女或者其实佢嘅配偶其实唔容许咧？咁呢个其实都系同香港居民有密切关系嘅。第一就系、是、第二就系话，其实佢咧喺嗰类嘅医学院，其实佢毕业，我相信佢哋嗰个嘅嘅水平话一定有翻咁高嘅。咁而个目的其实系咪放阔咗？一定系放阔咗。咁放阔咗嘅目的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就系唔够医生。咁所以呢个其实我哋其中我做今次修订嘅其中一个方案啦。咁第二咧就系话除咗喺嗰啲一百间医学院去放宽嘅话咧，咁而喺嗰一百间医学院里边嘅教授，即系去教学嘅医学嘅人士啦，或者喺嗰啲附属嘅医院里边做紧嗰啲嘅医生嘅话，咁其实我都希望可以放宽埋嘅话，咁你谂下嗰一百间嘅医学院，佢教出嚟嘅学生，其实我哋都接受，咁走喺嗰一百间医学院里边， 去教學生嘅嗰啲嘅博士啊，或者嗰啲叫 lecturer 啦等等嘅話，咁點解我哋唔可以接受佢咧？咁我相信佢哋嘅水平如果唔夠咁上下嘅話，佢都唔能夠教到嗰啲學生啦。咁所以呢一類話專才嘅話咧，我相信帶嚟香港咧都係只會幫到香港嘅市民嘅多啲嘅醫生嘅選擇嘅。 嗯，邵家輝，我想搞清楚翻少少咧，就係你嘅建議啊，特別係最後嗰個建議話，即係佢可能係喺嗰100间嘅醫學院嗰度咧，去從事教學工作嘅嚇，即係嗰一批嘅人士，其實意思是不是说，即虽然他们不是毕业于这100间的获认可的医学院，但由于他们是在那一度做工作的，所以呢你也都觉得呢他们的资格应该是足以可以来到香港那里透过一个特别注册来香港行医。但我也都想问回清楚呢，就是你现在特别是这一点的建议，其实跟现在那个即他们譬如外地的医生他可以嚟香港咧，做一個有限度註冊啦，亦都可以喺香港嘅即系譬如係呢個大學啊等等嗰度咧，係任職啦。個分別係在於乜嘢？ 如果嗰啲嘅教授喺嗰啲嘅100间嘅醫學院裏邊而家教緊，但係其實佢不是畢業於喺呢100间嘅學校裏邊嘅話咧，其實如果喺政府而家呢個架構裏邊，其實嚟唔到嘅，因為佢唔係嗰100间醫學院教學校裏邊嘅話畢業啊嘛。咁但係如果你我假設我而家我修正咗呢一個嘅話，縱使佢唔係喺呢100间裏面畢業，但係因為佢喺度教緊人嘛，調翻轉佢唔喺度畢業，但係其實佢已經喺度教授，喺度教緊嘅話咧，咁其實佢都可以根據如果我修正咗之後，其實呢啲人都可以豁免俾佢嚟緊香港教嘅。咁、那個爭論點就係在於，其實你覺得嗰啲學生喺呢100间嘅醫學院嗰度去畢業，佢哋能夠嚟香港而教佢嗰啲嘅教授，其實佢夠唔夠資格咧嘅問題，其實在於呢度啊嘛。佢畢業嘅學生都夠資格翻嚟香港，點會喺嗰度教嘅教授或者嗰啲嘅醫生嘅話，點解佢唔夠資格嚟香港咧？其實個論點喺呢度。 唔係，但係我想搞分清楚，就係呢個同而家即係一啲叫做非香港畢業嘅醫生，佢哋可以嚟香港做一個有限度註冊咧，個分別係在於乜嘢？ 頭先咪講咗咯，如果你正而家嚟緊嘅話，將來政府去通過呢個法例嘅話，其實嗰啲人係需要有喺世界上100间，佢哋政府會揀啦，揀一得100间出嚟嘅畢業嘅學生，嗰啲先可以過嚟啊嘛，係咪？咁如果假設嗰啲嘅佢哋唔喺呢度畢業嘅，嗰啲可能是一啲教授嘅，可能喺其他大學嘅地方嘅，佢哋去畢業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喺呢啲大學去教嘅話，咁其實個水平佢唔會比啲學生差，因為佢教緊啊嘛。系咪？佢唔會俾啲學生差噶嘛？系咪？咁點解唔俾呢啲嘅教授啊，或者啲專科嘅醫生過嚟香港咧？ 我就想問一問咧，關於你第一個修訂啦，你就話即係建議就係容許獲承認醫學資格，但係就未取得專科資格嘅非永久居民海外註冊醫生咧，即係只要佢譬如生父生母或者配偶係香港永久居民咧，就可以特別註冊嚟香港受訓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到咧，即係政府本身個修訂咧，就主要係關於非永久港人嘅專科醫生，即係佢已經有一個專科醫生資格啦。咁你嗰個嘅建議咧，就係一啲未有專科醫生资格的人的，但是其实两个是不是应该要去分开去处理呢？因为如果已经有专科医生资格，其实他可以去帮手去训练一些新的医生，又或者他已经有一个专科资历是去服务香港人，但是如果他未有专科医生资格的话，其实他还需要是来到香港接受培训，但香港的专科医生的训练学额很紧张的，这个问题你会怎样处理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些是香港永久居民，其实他可以用现在政府这套计划过来香港，纵使他未曾是专科，他毕业的话回来香港其实可以受训的嘛，是不是？那现在我放宽第一件事就是说，纵使那些其实他自己本身不是香港居民，但是他父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或者其实他配偶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话，如果他在那些医科已经拿了毕业的话，其实他都可以回来去受训。第一，他们的专业的水平其实是一样的。第二，就是其实关系的话，其实跟香港没有关系，他的父母其实是属于香港人，或者其实他配偶是属于香港人的，跟香港其实都有关系。那对于香港其实是想多些医生啦，定是少些医生，其实这么大家去评估啦。那至于其实出面的坊间也都陈佩仪医生都有提过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现在本身都不够那么多学位，那么多位去训练专科医生的，那其实不要让他来啦。 咁嗱，呢個咁啊，大家自問去聽一聽啦。嗱，你要訓練一個專科嘅醫生出嚟香港咧，其實佢唔係突然之間聽日一個普通人你可以訓練佢做專科醫生嘅，你都要需要其實佢係一個本身已經讀完醫科嘅醫生，跟住你慢慢培訓佢，再成為一個專科醫生嘅。咁即係話前面其實有一條路去行，可能已經行咗幾年噶啦。如果你喺香港而家再去培訓啲新嘅醫生出嚟嘅話咧，其實嗰啲人咁個數額咪要再用多幾年時間咯，係咪？但係如果假設喺將來其實政府而家規定，即係話會有100间喺世界認可嘅專科醫生嘅學校大學裏面，嗰啲嘅學生其實佢已經讀完咗前面呢幾年嘅書噶啦嘛。佢讀完咗過嚟，咁香港嘅話，其實你揾啲人去培訓佢做專科嘅話，你只係其實需要喺後面培訓佢，揾多啲專科醫生啫，係咪？咁你用你喺邊一個環節，你增加多啲人手容易啲啊？定係增加多啲人手由頭到尾開始去訓練佢哋容易啲啊？咁一定係喺後面嗰度你增加人手係容易啲嘛？因為喺前面佢已經喺外國嗰度已經讀咗一輪書㗎啦嘛，係咪？咁其實如果你要增加人手嘅，你咪增加後面呢一扎人手咯，咁去培育啲專科醫生咯。當然，如果你話你有能力嘅喺香港培訓更加多嘅醫科學生，由去讀完大學，由去讀完中學開始，你就培訓佢嘅，咁你有咁多時間，有咁多嘅學位，咁啊，梗係當然更加好啦。但係而家我就咁睇落去嘅話，我每次開呢、這個政府嘅衞生委員會嘅時候咧，去講解俾我聽，睇緊嚟緊五年十年嘅話，我哋其實都係唔會有足夠嘅學額嘅。咁如果我哋唔係開拓呢啲喺外邊歡迎一啲專業嘅讀完醫科學生過嚟香港嘅話，將來我哋嘅人口越嚟越老，我哋點樣解決咧？啲人送去邊度咧？咁所以即係我係希望個目的只係一樣嘅，就係放寬多啲合資格、有能力、高水平嘅醫生過嚟香港，幫我哋香港嘅市民。 但系亦都想问咧，就系、是、你都好强调佢同香港嘅联系啦。但系佢同香港嘅联系，即系佢嘅爸爸、生父、生母或者配偶系香港永久居民啫。但系其实佢唔一定要喺香港住嘅、哦，即系呢一批人士，其实所谓同香港嘅联系咧，就系佢纯粹系香港永久居民，但系佢可以呢一刻其实佢唔系香港居住噶。咁嗰个联系程度系点样咧 ？OK 啦。而家有好多其實係香港永久居民，其實可能其實佢都唔係喺香港住，可能其實佢都係其他地方嘅。佢都喺其他地方，可能讀緊醫科又好，或者其實讀緊書又好，或做緊醫科又好，或者其實喺第二做緊醫生都好嘅。咁但係其實我哋開放咗呢一個話，咁其實呢啲朋友其實就可以翻嚟香港教噶嘛，係咪？翻嚟香港學，或者去繼續去做埋另外一個專科嘅培訓啦，係咪？咁至於嗰個其實佢唔係香港永久居民，但其實佢老公係或者老婆係或者佢爸爸媽媽係嘅話，咁其實同我哋香港嘅話，其實都係第一有密切嘅關係啦，係咪？第二嘅話，其實呢啲都係專才嚟噶嘛，係咪？咁點解呢啲專才其實唔可以俾埋佢過嚟咧？ 不如咁問啦，趙家輝，你預計咧，即係如果你哋你依三個嘅修正案都係獲得接納嘅時候，可以增加到幾多嘅醫生嚟到香港？ 冇一個數額喺度嘅，但我相信嘅話咧，即係只會增加唔會減少咯。而我哋而家做緊任何嘢，都係希望增加醫生嚟香港嘅。 好啊，多謝曬你，邵家輝，傾到呢一度啊，係自由黨嘅立法會議員。電話旁邊請嚟醫學會嘅會董、老人科專科醫生咧，謝達明喺度啊，謝達明你好。 系你好， 系嗱，头先我哋就同邵家辉倾咗佢嘅建议啦。你哋作为医学界点睇邵家辉嘅呢个修正案呢？ 其实咧，我会觉得咧，就要请医生要引进医生嚟香港嘅话咧，最紧对香港有帮助先引进啦。咁我会觉得咧，譬如你系香港本永久性居民，识得广东话嘅话咧，咁嚟引进嚟香港嘅话咧，我谂会对香港嘅社会又会有帮助嘅。如果系对一啲非香港居民嚟你香港嘅话咧，咁我哋其实基本上咧，我哋仲要揾好多配套支援佢哋嘅话咧，我谂就系有个数量，咁可能咧就话我哋可能因加得减，变咗你令到我哋个医疗系统咧负荷更加重，因为我哋好多配套咧要支援呢啲新嘅非本土嘅医生咁样，咁我觉得就变咗对香港嚟讲唔系一个有利嘅做法。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香港嘅公立医院咧，系边一啲嘅专科医生系最缺嘅？同埋放宽咗嗰个注册要求咧，系咪就系配合到而家香港真系一啲特定嘅需要？ 其实咧，其实香港嘅主要咧就唔系专科医生缺嘅。其实香港专科医生都相当足够嘅。我哋只系缺嘅只系啲基层嘅医生，因为我哋咧基冇一个完整嘅基层医疗，变咗好多病人咧成世都唔睇医生，一有事就可能已经入中风啊。要心脏病入医院，咁依家全世界都冇嘅，即系唔会话中风之后 先第一次睇醫生，或者係心臟病先第一次睇醫生嘅。但香港正正就奇怪，就我哋冇咗啲基層嘅家庭醫生去照顧啲病人，因為而家喺個基層上面咧，你啲私家醫生基本上有錢先至可以睇嘅，你冇錢咧，你係唔會睇，唔會花錢睇醫生嘅，亦都唔會走去排政府門診嘅。咁好多人咧，譬如一啲基本工作。一啲基本嘅市民咧，啲基本工作咧，收入唔系好多嘅话咧，直情就唔睇医生嘅，直到系个病咧系引发到要救心啦，到咗心脏病啊，到咗中风啦，先至入政府医院嘅急症室咁样。咁其实呢个系一个错误嘅系统嚟嘅。咁我哋就反为咧，就系、是、唔去改善呢个错误嘅系统，而系去只系话增加哦，佢唔够医生睇中风嘅心脏病，我哋增加多啲医生，譬如内科医生系好缺乏嘅。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增加咗多咗都冇用嘅，因為我哋全部都係後防嚟嘅，我哋冇咗前鋒啊！我哋啲基層醫生、啲家庭科醫生去睇一啲未有病或者啲病係初期嘅病，要集中去睇，等佢唔好惡化到中風或者心臟病咧，我哋先至係一個對香港一個整體嘅醫療咧係有進步嘅。我哋咁樣小修小補，就增加多啲專科醫生嘅話咧，係對香港嘅制度咧係完全冇改善嘅。 但系石达明啦，留意到咧，较早之前咧，医学会同埋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咧发表嘅联合回应咧，就指出咧，就系香港医科生嘅实习同埋培训嘅资源咧系唔充裕，咁佢哋亦都忧虑咧，政府所提出嘅修订方案咧会进一步减少本地医科生嘅实习同埋培训机会啦。咁但系如果根据阿邵家辉佢哋嘅讲法咧，佢又觉得即系其实你由头去到培训嗰一个医生容易啲啊，定系由后边？即系佢已经系接受咗医学培训嘅，系争在咧未做嗰个实习系容易啲咧，咁样咁佢又觉得咧，其实后边咧系会容易啲嘅，咁亦都可以增加到香港整体嗰个医生嘅数量。咁你哋又点睇？你自己又点睇呢个嘅说法咧？吓，除咗你头先讲到基层医疗，你觉得系欠缺之外， 因为譬如我讲到受训医生咧，其实受训医生咧，受训医生主要睇佢个病睇个病症嘅多少嘅。譬如一啲外科醫生，其實譬如你唔係話你有位就可以訓練醫生嘅，你要有足夠，譬如個盲腸咁樣咧，唔會話多一個醫生咧會香港多20個盲腸嘅，或者多十個醫生又多200個盲腸就唔會有咁可能性嘅，所以個訓練個位咧係有限嘅，就唔會話你多啲醫生就開多啲位咁就得㗎啦。咁呢個咧係一個數學上就啱，但係喺個現實上邊係錯誤嘅。至於一啲譬如專科醫生嚟香港嗰啲咧，咁我講過啦，香港唔係缺乏專科醫生，香港係缺乏基層醫生。多啲專科醫生嚟咧，只會增加香港個醫院個負擔，會睇多更加多病重嘅病人，就對香港整體嘅病人咧冇個健康冇幫助。 咁我早前呢即係医学界议员陈佩贤呢就讲过呢，其实全港上面呢都亦都有啲医生係反对政府呢一个修订啦。你会预期呢会引起即係喺业界嚟讲呢个工作环境有啲乜嘢嘅改变呢？即係假设政府嗰个修订係通过咗。同埋就係亦都有啲人呢建议就係话我哋应该嗰个焦点係放返喺即係去令到去挽留本地医生唔离开香港啦。咁样。咁但係呢个政府嘅修订会唔会令到其实因为个业界环境改变而令到啲本地醫生可能離開嘅數目係更加多咧？ 其實本地醫生咧，我睇翻咧，就基本上係對個政治唔滿意嘅。咁我哋睇翻個而家流失率大約係5%左右。咁有一部分咧，譬如好似醫學會嘅秘書咁樣咧，都移民咗去英國咁樣，咁都係對政治嘅唔滿意。咁依方面咧，就咁我諗香港譬如政府咧，想吸引翻海外嘅本地醫生翻嚟咧，咁作為一個對沖咧，咁我諗都係一個權宜之計嚟嘅，但你話如果乘機咧將香港一個醫生個管理制度或者醫生個牌照制度咧改變嘅話咧，我諗就係牽一髮而動全身啦，對以後咧會有好大嘅影響。 好啊，唔该晒你，石达明倾到呢一度啊。石达明咧系医学会嘅会董，亦都系一位老人科专科医生嘅。咁其实今朝早咧，立法会亦都系相关嘅条例草案委员会咧，亦都开过会啦，就倾过咧政府所提出嘅几个修订啦。咁下次会咧已经会进入去一个逐条审议嘅阶段，即系相信都应该好快可以完成个审议工作噶啦吓。 系咁啊！另外咧，其实头先我哋都未必有机会去倾到一啲问题啦，就因为其实而家香港两间大学都每年都有接近成500几个即系医科毕业生，咁再加埋一啲海外医生，咁究竟医院喺嗰个监管表现上边咧，会唔会导致一啲安全上面嘅隐忧咧？呢个都值得讨论嘅。 好，拜拜。